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阳光雨露下，我国有百岁寿星日益增多。浙江道郎岭郡新苑工人区第48居民班的老大娘金明丹迎接了100岁生日。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这位百岁寿星赠送了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